心情还能再继续念念爱呀，从前的想法努力记住它吧，外套的心情还能最后变成你丽莎，没实现的梦啊还在风里飘吧，飘成一个你，也许飘成一个雨，对吗？我问了好久，时间在风中说话，飘成爱情，也许终 早晨七点的 CBD，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 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后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上海、北京的居民最能挣钱，即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突破50000元。这两地呢，也是目前全国仅有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0元大关的地区。国家统计局呢，近日也是公布了31个省区市2016年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3年过去了，依然没有人知道 MH370 去了哪里，它成为了航空史上最难解开的谜团之一。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呢，曾经在 MH370 失联2周年时呢发表声明，称呢我们依然承诺解开这个谜团，但对于仍在等待的家属来说，他们或许将用一生的时间。虽然韩美两国呢都想在今年上半年完成萨德的部署，但未来韩国总统候选人在萨德问题上的强烈反对立场可能呢影响部署进程。如果韩国宪法法院在3月9日至13日做出了朴槿惠弹劾案成立的最终裁决，那么今年5月初韩国呢就将提前举行总统大选。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共享单车。2016年底以来呢，共享单车在国内一下子就火爆起来。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研究的比达咨询日前发布的2016中国共享单车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16年底呢，中国共享单车市场整体用户数量已达到了1886万。预计呢，2017年共享单车市场用户规模呢将保持持续大幅增长，年底呢将达到5000万用户规模。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告一段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了。 散发披肩，眼里散发一丝恨怨，想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眉宇间刺痛匆匆暗闪，悠悠戚戚春华不断，冷冷暖暖一片茫然，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唯有狠心再多讲一遍，苍天不解恨怨，痴心爱侣仍难如愿，分开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多挂念，自知心一变，就算分开一生不变，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了，不知哪一天相见。 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可。今天是3月1号了，又是一个月新的开始。当然在今天呢，又有一批新法规正式实施了，其中呢就包括了邮政包裹投递时间的缩短，有七类的网购产品不适用7天的无理由退换货，跨省市购车呢需要实名，这些新规不知道你最关心哪一条。不要着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一一为大家解析在今天到底有哪些的新规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好了，接下来先卖关子，这是我的套路啊，先卖个关子。接下来呢，还是听一首好歌，来自于范玮琪的《那些花儿》。歌曲过后我们一一揭晓，不要走开哦。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

各位好，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孟阳，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京开高速南向北，从京开路到蔡胡营南路有一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5公里。京港澳高速南向北，从西五环路到卢沟桥路有2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5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从广顺南大街到机场高速辅路有大概3公里拥堵，时速低于25公里。好的，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供您参考。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并提前左路分流。下一时段继续回来。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政实施呢。首先是邮政包裹投递的时间大幅缩短，新修订的邮政普遍服务标准呢，在今天正式实行。新标准规定，省际地级以上的城市间、省际其他的地区之间的信件送达时间呢，由原来的9天和15天缩短到了7天和8天；普通包裹到达时间呢，则是15天和20天缩短到8天到9天。另外呢，投递方式也得到了改进。新标规定呢，包裹由投递包裹领取通知单改为了按地址投递包裹实物，其中呢，城市全部按照投递的农村地区，5000克以下的包裹按地址投递到户或投递到村邮站，5000克以上的包裹。梳理一下这些投递的新政策跟你有没有切实的关系。接下来呢，送上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梁静茹的《燕尾蝶》。首先声明啊，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希望此刻你也一样。 兴高采烈的破蛹，华丽新生的冲动，寻找灿烂天地美梦，住在爱情的是谁，奋不顾身的扑火，就算轮回只为挣脱。你笑你哭，你的动作都是我的神经珍惜的背诵，我喜我悲，我的生活为你放弃自由，要为你左右。你是火，你是风，你是指望的恶魔，破碎的新生的冲动，寻找爱情世界美梦，既然不是毛毛虫，就要壮烈的扑火，短暂青春要像烟火，此生此爱此刻挥霍，挥霍我的色彩在你的天空，你想你说你要是我很快乐，全都因为你是火，你是风，你是痴妄的恶魔，破碎的夜未跌，还做最后的美梦。你是火，你是风，你是天使的诱惑，让我做夜未跌，拥抱最后的美梦，让我短暂快乐 是火，你是 呢，我们继续分享今天实施的新规，七类网购商品呢不再适用七天内无理由退货的规定。根据办法呢，四类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它包括第一条，消费者定做的商品；第二条呢，生鲜易腐的商品；第三条，在线下载或者是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的商品；最后一条呢，则是交付的报纸、期刊类。此外呢，还有三类的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可以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的商品。第一个呢，则是拆封后影响人身安全或者是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拆封后呢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变化的商品。第二个呢，是一经激活或者是试用后价值贬值较大的商品。第三个是销售时呢已明示在近期保质期的商品，有瑕疵的商品。同时呢，网络商品的销售者呢有以下情形之一，办法呢将依规对销售者予以惩罚。第一个呢，是未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擅自以商品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为由拒绝退货，或者以消费者已拆封查验影响商品完好为由拒绝退货的。第二个呢，是自收到消费者退货要求之日起呢超过15日未办理退货手续，或者呢未向消费者提供真实准确的退货地址、退货联系人等有效联系信息，致使消费者无法办理退货手续的。最后呢，一个则是在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超过15日未向消费者返还已支付商品价款的。如此看来呢，行政也是相当的细致，也是涉及到了我们在购买商品当中方方面面，也是方便了大家。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稍事休息一下，听到一首歌，来自于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 离开真的残酷吗？我这温柔才是可耻的，我这孤独的人无所谓，无知无业无条件。前面真的危险吗？我这背叛才是体贴的，我这逃避比较容易吧。风言风语风吹沙，往前一步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如果潮去心也去，如果潮来你还不来，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紧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眼睛可一再缠绵你，无奈你哪会知我在，凝望着漫天传奇，愿永不分散，祈求路轨当中永没有终站。 早班火车你还记得吗？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听好歌，也是分享一下三月一日在今天呢都有哪些新政将开始正式实施。接下来呢，我们分享到的是电影院放映过程当中的不得插播广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自今天呢开始实施了。法律规定，演员、导演等电影的从业人员应当坚守德艺双馨，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加强自律，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法律呢还规定，电影院呢在向观众明示的电影开始放映时间之后至电影放映结束前呢不得放映广告。电影院呢为如实统计销售收入，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特别严重的吊销许可证。现在我们再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呢，就可以严格的看一下这个电影呢在放映过程中有没有插播广告了。好了，接下来继续听歌，送上王菲的这首《催眠》，一首老歌，不变的旋律，致我们心中永远的天后。

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在今天3月1日都有哪些新规正式实施了。庭审活动呢必须全程的同步录音录像。9点之后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在今天正式实施。根据规定呢，人民法院应当在法院内配备固定或者移动的录音录像设备，对庭审活动进行全程的录音录像。接下来呢，继续分享的新规呢是进口化妆品信息可全过程的追溯。在今天起呢，国家质量总局进口化妆品境内的收货人备案、进口记录和销售记录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中国呢，境内的收货人必须在进口化妆品的收货人信息平台上登记，提交进口和销售的记录，对进口化妆品信息呢实施全程的追溯，可保证发生质量安全问题时能及时召回问题产品，保障消费的安全。听了今天这么多的新规实施，我相信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了。接下来送上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两位女神非常难得的合作，潘越云和齐豫的《梦田》。当然呢，听过这一首歌之后呢，大家也千万不要走开，第二个时段我们依旧继续分享在今天到底还有哪些新政要实施呢，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喽。 我们的话题视角 ending 也不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北京市公安局发布低小慢飞行器的禁止飞行的通告，自2017年3月1日零时至3月16日24时期间，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高度呢从地面至无限高，划设临时呢空中限制区，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进行各类体育、娱乐、广告性飞行活动和释放气球活动。对于其他限制的飞行活动，应当呢经北京地区空中管制部门审批同意之后，方可实施。对于违规飞行行为，公安机关将联合空军、民航等有关部门进行依法查处。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接下来继续进入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呢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务院食安办的主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局长毕景全呢就婴幼儿奶粉监管、网络订餐、塑料紫菜、油盐等热点答问。毕景全呢指出，食品安全的没有零风险，但是对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必须是零容忍。我们有决心、有信心，严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确实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据美国财经网站报道称呢，黄金期货价格呢周一收盘微幅上涨，连续第三个交易日走高，原因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合会议上发表讲话，这给市场呢带来了不确定性，从而提高了黄金作为一种安全避风港资产的吸引力。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老牌企业乐百氏。曾与大白兔奶糖、大大卷一样作为童年记忆的乐百氏 AD 钙奶生产公司，乐百氏呢近年来呢也是转做了单一型的饮水企业。在几经转手回到中国企业的怀抱之后，乐百氏桶装水呢又被查出了质量问题，让人不禁的疑惑，曾经的童年记忆这些年到底怎么了。日前呢通过调查发现，曾经以瓶装水业务在上世纪90年代一度创下30%的市场份额，位居行业第一的乐百氏，如今在超市是越发的显见。面对竞争对手的不断超越，加之之前呢又被达能收购后的品牌弱化，乐百氏调出了主流队伍。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越来越严格的食安抽检，老牌企业乐百氏重新回归前路漫漫。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送上好音乐吧。第二个时段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 天醒来，突然盛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像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她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迎面来，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悯心底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也许明天我会选择自己旅行，不经意恋爱，也许明天我会遇见比你更适合的男孩，接受爱情自由安排，谁才是我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迎面来，头发甩甩，大步的走， 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可。今天呢我们说到是3月1号新的一个月的开始，当然在今天也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因为今天呢有许多的新政开始正式实施了，比如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这条，跨省跨市购汽车票呢需要实名，遗失呢可免费补办。交通运输部呢也是发布了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的管理规定，自2017年3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呢，省际市际的客运班线的经营者或者是其委托的售票单位，起点和中途停靠的站点客运站应当呢实行客票实名售票和实名的查验。根据规定呢，旅客遗失客票，经核验身份信息后呢，售票人应当免费为其补办客票。接下来的一条呢，是公共文化设施选址呢将征求公众意见。自今天起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是正式落地实行。法律规定，公共文化设施的选址应当征求公众意见，符合其功能和特点，有利于呢发挥其作用。根据法律，因城乡建设需要拆除的公共文化设施或者是改变其功能用途的，也应当呢依照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重建改建，并坚持呢先建设后拆除，或者是建设拆除同时进行的原则。好了，接下来呢听了这么多新规，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大城小爱，男神的声音可以让大家忘却烦恼吧。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

最圣洁的一对手，携着我手，就算到末日要踏入那狼牙方走。若有不死的勇气，眼前看来要走三千七百里，这片绝地踏平后也会见生机。我和你和每一位都很美，我们迎来下决心创造惊喜。活着是应该相信自己。找飞箭，决心抛去功面，执起弓箭，我不怕受思念，松一松两肩，让我就跳出生天。伊甸之中不似亚当夏娃遇妖兽，又像心中不休不息斗争，是我能画你走。上帝最圣洁的一对手，携着我手，就算到末日要踏入那狼牙方走。我要和你来去找不死的勇气，眼前看来要走三千七百里，这片绝地踏平后也会见生机。我和你和 接下来呢，我们将新政实施的视线呢聚焦北京。急救车呢需配备担架员，应当提供搬抬的服务。北京市院前急救服务条例在今日起呢是正式实施。条例规定呢，每条院前的救护车呢应当配备医师一名，驾驶员一名，根据需要呢配备护士、医疗救护员呢或者是担架员等急救人员两名。明确院前医疗急救的机构应当为有紧急需要的极危重患者呢提供搬抬的服务。接下来把行政的目光聚焦上海，新控烟条例实行，候车区呢是禁止吸烟。新修订的上海市公共场所控烟吸烟条例在今天也正式实施了。上海的室内公共场所、室内的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禁止吸烟场所所在单位违反条例规定的，可处以2000元至30000元的罚款。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且不听劝的，可处以50元到200元的罚款。所以呢，烟瘾比较大的朋友们在上海呢一定要注意了。接下来请上杨宗纬带来这首《那个男人》。 有个男人爱着你，用心爱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彻底爱着你，他竟然变成影子，守护着你，跟随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心却在哭泣。还需要多久？ 心意义，静静等待爱情，他情愿选择相信，为了你不言不语。那个男人爱着你，伤埋在回忆。 三月一号实行的新规呢，还有国家机关的优先录用有良好记录的注册志愿者。河北省志愿者服务条例在今天实施，条例规定呢，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招聘录用工作人员时，在同等条件下呢，是优先录用聘用有良好记录的注册志愿者。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锁定青岛实施优待老人新规。青岛市的优待老人的规定也是在今天起正式实施了。新规呢明确了青岛市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养老服务、医疗卫生、交通出行、文体休闲、维权等五方面享受优待。青岛市呢新增实行呢80岁以上的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符合条件者呢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次，每人每月的至少可以得到120元的津贴，100岁以上的老人呢，每人每月不低于300元。好了，在今天呢，我们也是一口气在节目当中呢，分享了所有在今天会实行的新规，可谓信息量也是不少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对哪一条特别的感兴趣，可能需要呢着重的详细了解一下了。接下来，请出赵薇带来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快节奏的歌曲放松一下此刻我们紧张的心情。 谁温了谁告别，剧情总是不算太多。

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0度，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从稀土城路到二环有2公里0度，时速低于10公里。好的，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供您参考，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并提前择路分流。下一时段继续回来，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林口。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之前，赵又廷呢给人的印象像是一个目标明确的电影咖，除了出道时的痞子英雄，他并没有演过其他的电视剧。事实上呢，他连电影拍的都不算多，算上还没有上映的《南极绝恋》，入行8年也就11部，当然步步男主，以及对应的是不多不少的得奖和提名。这种审视的宁缺毋滥的接片选择，一定意义上是他的自我要求的体现。毕竟在娱乐圈里，赵又廷呢也算是有想法有深度，平时看的书不是村上春树就是节田修一，连东野圭吾都要因为品质下降而要被他呢从喜爱的作家名单里除名了，书单里呢自然也不会有观众喜闻乐见的大 IP。 事实上呢，他还委婉地批评过 IP 热，这几年呢他收到的剧本几乎呢都是霸道总裁加傻白甜的标配。站在资方立场呢，他能理解，相比原创，一个有粉丝基础的 IP 改编存在的风险更小，但在演员角度呢，他也承认有一定的郁闷。他说呢，我也想有突破性的角色来找我，但是目前好像没有。最后呢，他做了一个很有分寸的总结，以鼓励原创。他说啊，我们不要忘了，现在所谓的 IP 当初呢也是一个原创啊。这样思路清晰的一个人去拍《晴天》《恨海》《死去活来》的《三生三世》，算不算降位呢？他说不会啊，我拍戏也没有觉得要给哪一个年龄层或者是怎么样的观众来看，剧本本身呢能够吸引我打动我我就接，三生三世的剧本呢跟制作水准已经达到了我的标准之上，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在三生三世中的成功，一定意义上呢也是属于这种不可思议的表现。自定妆照出现呢，赵又廷就一直因为外形而被书迷抨击，认为他跟原著里四海八荒第一美男子相去甚远。但是电视剧播出至今，赵又廷的微博粉丝已经涨到了数百万，人们是变着法儿的夸他，整容般的演技完胜小鲜肉。殊不知呢，小鲜肉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小 S 用来形容刚出道的赵又廷的。或许对于赵又廷来说，这个角色的成功最关键的意义不在于大家的认可或者是身份的提升，又或者是多了一群追着他叫姑父的粉丝，他在意的应当是通过影响力的增加来得到更多拍好电影的机会。 深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我出生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听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我不知该躲哪里。是不是应该有默契？ 是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安静的拿给你，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在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原谅我不会说话，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爱是用心吗？不要说话。